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四十章，头顶上边嘅乌云，自从顾文文喺鬼门关开口讲嘢之后，一直都喺度。啱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只系觉得诡异，而家慢慢谂翻起，距离我哋当时喺公路里边迷路，然之后跌落悬崖，时间已经过咗去一日一夜啦。呢啲乌云完全都冇散开嘅迹象，就好似一块巨大嘅黑布，一直咁样包住我哋。究竟系咩回事呢？唔通真系仲系嗰个鬼门关喺度作怪？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又应该点样行出去呢？按照我哋嘅原计划，沿住上边公路嘅方向一直咁行，系咪真系能够行得出去呢？我哋已经失去咗好多嘅体力，而家经过咗瞓觉同埋修整之后，都恢复咗唔少。大家都唔想继续咁样匿落去啦。不过大家心里边亦都冇咩把握，唔知道接下嚟应该点样做。而家喺一边倾到兴起嘅豆腐亦都安静咗落嚟，同我讲：喂，大陈，你有咩谂法咁啊？哎呀，喺呢种时候，我就懒得同佢计较嗌我花名嘅事啦。我啊谂咗一谂，将自己嘅想法就同大家讲：我哋咧而家肯定就系俾一啲力量困住咗。呢一种力量可能嚟自于鬼门关，或者可能嚟自于其他嘅嘢。我真系讲唔埋啊！但系我哋唔可以咁样坐以待毙嘅。唔理有咩可能，我哋一定要试过先知道。与其停止不前，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寻找希望。顾文文亦都点头同意，佢讲：陈元啊，讲得啱。我哋虽然俾人困住咗，但系情况应该冇咁差嘅。至少我哋都可以揾到食噶。我曾经睇过一个报道，有人啊喺沙漠里边唔饮唔食可以坚持七日嘅。我哋而家呢种环境比沙漠好好多，更何况时间先过咗唔到两日咋嘛。我諗我哋四个人只要团结一致，一定能够諗到办法嘅。 嗱，你唔好讲乜嘢，靓女嘅煽动力真係唔同一般。佢咁样一番分析落嚟呢，大家头先比喻淋到凉晒嘅心终于就升起咗热炽嘅希望。豆腐讲： 顾大美女讲得冇错，三个臭皮匠顶得一个诸葛亮，何况我哋系两个诸葛亮同埋两个臭皮匠啫嘛。 喂，等下等下，边两个系诸葛亮，边两个系臭皮匠先？豆腐一面严肃讲： 顾美女有勇有谋，美貌同智慧并存啊，算得上一个女诸葛亮啦啩。 我岌下头讲：好。佢算，跟住豆腐又指下自己讲： 我啊，好大都系一个艺术学院毕业嘅毕业生，长得古武士气，生得顶天立地，我都算系一个啦啩。 我一听啊，真系俾佢激亲啦！我讲，如果诸葛亮知道啊，肯定喺坟地里边诈尸啦，顶天立地。你下次啊见到老鼠嘅时候，唔好再弹上沙发得唔得啊？我话承认你顶天立地啦。豆腐一俾我揭老底，即刻就抱怨咁讲： 喂，喺靓女面前俾少少面得唔得啊？ 佢啱啱想继续讲嘅时候，我讲：得啦，而家讲咩都冇用，趁住我哋而家体力仲好，继续揾路啦。我就唔信会一直困喺咁嘅鬼地方。我哋一行四个人就已经休息够啦，体力恢复嘅大本，即刻就孭上自己嘅嘢，重新上路。一路上雨水系一时大一时细，一时又停。走咗冇几耐，顾文文眼尖，眯住眼望住前方讲： 咦，嗰度系咪好似有啲咩嘢啊？系咪民房嚟咧？ 我讲：咁啊真系太好啦，我哋过去睇下。毛公鸡又讲： 唔系话万一又系一个咁嘅咩尸村咁咪死？ 我啊最憎人哋揾秘技俾我噶啦！我讲收埋你把乌鸦嘴啊！边有咁多尸村啊？顾文敏呢，大约可能系由于摄影师嘅缘故，佢向来嘅视力应该比较好。我顺住佢望嘅方向睇过去，乜嘢都睇唔清，雨雾当中视野一片模糊。我睇唔清，就更加唔使讲嗰个豆腐嘅近视佬啦。佢个头啊摇到好似拍咗药咁，一直喺度揈，然之后讲： 边度啊？文房喺边度啊？点解我睇唔到嘅？ 顾文敏啊，眯住眼讲： 肯定你哋嘅视力唔好啦，我嘅视力一直保护得好好嘅。嗰度系离得比较远嘅，所以我都睇得唔系好清。我哋行近啲啦。 讲完，顾文敏就喺前边带路，我哋就跟住佢走。行前咗一段路之后，果然喺视线嘅尽头睇出一嚿耸立住突出嚟嘅嘢。由于阴暗嘅地方睇得好模糊，所以冇办法辨别究竟系咩嘢。再行近一啲，大家嘅心里边唰一声就凉啦。呢度远睇又好似系民房，但系随住距离嘅拉近，这个嘢个形状越嚟越清晰。到最后，连近视眼嘅豆腐都睇清楚啦。只见佢嘅面色唰一声就青晒，倒抽一口凉气，哑住声咁讲： 呢个唔系我哋嘅车。 喺我哋前边嘅山崖下边，显然放住我哋之前嘅面包车残骸。佢被跌到已经扭曲变形，所以离远一睇，就好似湖林园嗰啲小木屋咁样样。喺呢一刻，嗰架车撑烂嘅铁皮喺暴风雨中张牙舞爪咁对住我哋。毛公鸡啊，哀嚎一声讲： 我架车啊，我花咗150,000买嘅车，哎呀，呢个系我嘅饭碗啊，以后仲点拉下客呢？ 一睇到呢个残骸，毛公鸡又谂起件伤心事，顾唔得眼前诡异离奇嘅状况，就喺度唉声叹气，眼睛发晒红。对于一个老百姓嚟讲，一下子损失10,000+，连食饭嘅架撑都跌埋，估计边个都唔会冷静得去边啦。豆腐呢条友仔向来就好鬼烦毛公鸡嘅，但系而家睇到佢咁伤心。心软个病又是犯啦，佢啊对住毛公鸡讲：， 唉，常言道，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嘅。我哋睇下，我哋从咁高嘅山崖咁碌落嚟，都冇砸死啊！唉，以后肯定啊会好运嘅。 毛公鸡一听，感动到猛咁抹眼泪讲： 系啊，真系日久见真情，患难见人心啊！豆兄，以前呢就真系我嘅唔啱，阿哥我向你道歉吓。你求先讲嘅话呢就真系讲到我嘅心里边啊！但愿我哋兄弟几个以后都能够有后福。哎呀，豆兄，我睇你呢就出手阔着，出去咗以后呢，望你啊多照住细佬。我帮阿老哥我一个忙，可唔可以先借啲钱我使啊？哎呀，屋企啊，我仲有老婆仔要养，你睇下我啲老婆都穷到呢，只能够着短裤，膝头哥都遮唔到。 我一听就心谂，而家系夏天，你老尾边个唔着短裤啊？不过豆腐向来小快咁，大手一挥啊，应承咗。我差啲激到呢头顶冒烟，心谂豆腐呢条友仔向来都系反应慢半拍嘅，佢肯定系睇唔出圣母呢条友认准咗佢傻仔，攞佢嚟开刮啦。真系唔怕狼一样嘅敌人，就怕猪一样嘅队友。怪唔得先前呢条靓仔啲钱全部俾人哋呃晒啦，而家都好， 佢又将啲钱全部投资到俾我做生意。如果真係俾佢做生意，咁肯定好似艳房里嘅大纲，任人摆布。於是我就即刻打断佢哋两个人嘅话，我讲：嗱，我哋几个人都系互不相识，落难到呢度，而家同甘共苦，琴晚又经历咗九死一生，都系算缘分啦。缘分嚟咗就要珍惜。俗话讲，讲钱就伤感情，伤感情就伤缘分。我谂我哋而家最好都唔好再提钱呢样嘢啦。你睇下，而家架车就喺呢度，我哋咁样行咗一日一夜，而家竟然又行翻嚟。毛公鸡啊，咁样夹硬俾我打断咗，一口气啊，棘喺个喉咙嗰度，好似谷胀咗嘅甲拐咁。豆腐向来系好氹嘅，我咁一讲，成功转移咗呢条友仔嘅注意力。佢头先准备讲嘅嘢都唔记得咗，盯住架车讲：，唉，我哋一直咁向前走，走到边呢？啊，我谂住应该走出呢个地方噶啦。老陈，你睇下，而家咁样样。好似真係有啲唔多妥喎、啊、我哋而家应该点办啊？呢个时候我望一望喺手上边嘅表，而家隻指针係指向中午两点钟，我哋已经被困咗一日一夜啦，竟然又行返到原地。喺呢种情况下，你话冇鬼咁真係奇啦。我话啱啱想开口想同大家分析下，突然之间我眼角瞥到喺远处嘅大树下边，好似有个人喺度偷偷地咁望住我哋。嗰个人嘅身材大概好似一个七八岁嘅小朋友咁，身形好瘦小，具体生成咩样，由于远距离我睇唔清。佢身上边着住黄色嘅衫，我目光一望过去，佢就即刻走啦。我个脑里边一下子就谂起咗喺阴阳楼墓村里边同我哋指路嘅嗰个小朋友尸体，唔通系佢？佢究竟系好定系坏嘅呢？我哋一直咁样被困咗喺呢度，莫非系佢搞嘅鬼？我见佢咁样拧转头就走，我亦都顾唔到同大家去解释咩啦，即刻就追上去。身后嘅豆腐啊怪叫起上嚟：，喂，陈源！你个傻仔发咩傻啊？讲完又即刻追上嚟咯。豆腐嘅体力系唔得嘅，佢系一个文弱师生，全身都系亚健康。我呢就唔同啦，我以前都做咗好多嘅操纵嘢，身体就应该好好嘅。而且后期我亦都冇忘记经常去锻炼，而家全力咁样飞跑起上嚟，好快就将三个人揈咗喺后边。我心里面其实都有啲打突嘅，心諗如果从大家一起分开是不是有啲唔安全呢？但是嗰个小朋友一直喺我视线嘅尽头若隐若现咁，稍微慢啲我諗我哋就会失去佢。而家我都唔多諗得啦，因为我哋已经喺度困咗太耐啦，而家都毫无愁绪。唉，唔理佢好丑，逐住问个明白先啦。諗到呢度我就一个人追咗上去。